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孩想入配成双。 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晚来房 有没有我 该用它，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美食影视怎么拍，演员用手替，菜品有菜替，今天咱们到现场看看王大磊去替什么了。 导演， 哎， 我来了， 干什么干什么，你找谁？你宋老板那边。 不等等，我是今天来演员。 哦， 那些小张介绍的， 好，我知道，知道啊。导演，那王大磊来了。 哦，王大磊来了 啊！ 来吧。 来什么叫来来？ 导演，我不是来串门来的，我是来演戏的。 是， 小张介绍我说今儿有戏，让我来。 导演。 哦，王大磊，我想起来了， 我不是来串门看您的，不是说来就来吧。 赵波介绍的是吧？ 对，导演，您过来。 哎， 咱怎么安排的呀？ 准备了吗？ 导演，您知道就要拍什么吗？ 导演，我准备行。今儿 我知道啊。 这什么戏？ 决战大饭桌。 导演没谱，你知道吗？导演真没谱。 定了，最后名字定了，决战大饭桌，又是美食顾问啦，又是主演啦。 哎，导演，咱这戏的明星都有谁啊？ 小谢，小黄。 小黄？ 小黄啊？ 能吃 不认识？ 能吃能做饭那个。没问那么多了。 女演员都有谁？ 女 演员， 我们这没女演员。 有女演员啊？怎么没有啊？ 啊，导演 长得很漂亮呢。 哪位？ 特好看。 谁呀？导演，我特想知道女演员都有 谁。身材可好了。 谁呀？ 小赵。 小赵不认识。导演哪小赵？ 赵丽颖有1.67米。 谁说赵丽颖？这不赵丽颖像话吗？不是。 他说小赵。 不是你，赵丽蓉 啊？赵丽蓉，我不演了。 喂，赵丽红， 我说你是 赵丽红，我马上就火了。 哦， 赵丽红， 我们今年新开发的一个演员，非常好啊。 新开发的演员， 哎，这是新签约的，知道吗？我们这新签约，哪那么废话？ 跟你说，现在这戏就是一部戏火，主演立 马成 为一线的演员。 哎， 好， 好好干啊！ 好好干 啊！ 我来谁？ 我先跟你说说剧啊，就是这个前期准备是这样的，每道菜呢，咱们都要根据剧情一道一道的设计研发。 啊，这是个吃戏啊！ 哎，对， 您算用对人了，我就是一吃货。 太好了， 哎， 叫没人赵波推你呢。 对， 一定有原因的，对不对？ 肯定的，他了解我。 这样，咱们都准备好食材了。 嗯， 一会儿呢，热腾腾上来的时候啊， 最好是热腾腾上来 啊。对，哎，一会儿副导演，你跟那个演员也说一下啊，他就主要是接演员的。 啊，行，好嘞，没问题。 你要你查一下他手有没有毛病。 哎呦，导演，我这有一口子，这也没毛病。 哎，等会儿，你说说什么？ 有，就前天有一口子。 导演，这有一口子，这没法用啊，咱们。 这麻烦了。 这麻烦了。 不行， 这么着。 因为我们演员手上没有。 哪个手有口子？ 就那个这手，这左手。 剁，把左手剁了。 剁了。 干。你这不贴创可贴的吗？ 贴， 你待会儿把创可贴呀、啊、揭了一毫米， 稍微铺点粉， 哎，铺点粉给挡上。 好，好，好， 因为你是手替， 哎，你手替， 手替就是首席这个 替身。 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这个镜头有几个会烧上你啊，但是呢， 烧着 有些特写镜头，比如我们演员做不来的，得你上。有时候会特写你的手，你就是手替。 对，替身呐、 啊。对。我们这儿替身给的多啊， 对、 哦，给多也行，给多也行，占一头吧，行，这行。 而且你想想，你给谁替？ 我给谁替啊？ 刚才咱不说了吗？ 赵丽宏、 哦，我替那女演员啊，哎，那小谢他不是我替啊，我是男的，这我这不像赵丽宏啊。 剧情中的他爸 啊、哦，那行，那我岁数合适啊。 一会儿可能还问你一些这个吃饭的镜头、啊。 那太好了，没问题。 饭替你也是。 我不替饭就行。 你看有这么几个镜头啊，一个是疯狂切菜， 没问题。 哎， 我刀工好。 对，一个是颠勺着火， 就是喷火。 喷火，扑，这都是你来。 您这怎么、啊、还有马戏的内容、 啊哦？一做做好吃的，不那火都得呼噜呼噜的起来吗？ 哦，那没问题。 我们那女演员啊，刚才 胆小 了啊， 对，胆小， 这不就你了吗？ 我是不怕那火是吧？ 哎，你能跟女演员比吗？ 我不是替他爸爸吗？哎，导演，哎，我突然发现不赚人戏言，他怎么又替女演员了？ 吃那戏是你替他爸爸， 啊， 这手这戏还得你替 女演员。 咱演员漂亮， 手都跟我一样了， 就是肉头手，肉头手， 哦， 小肉手， 但是脸特瘦特小，但是就是 哎，跟我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演那小下巴。这赵丽宏长这样， 你琢磨那女的多好看。脸长得倍儿精致，小肉手， 这是我长得秀气 啊！那来吧， 开始吧，来，那个正式拍啊，来， 第十二场第三幕， 第67个镜头，三二，开始， 哎，没有挨个人， 挨人， 真慎。行了是吧？通过。 不是，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大概的剧情。就是 导演，咱不能先开机后讲剧情啊！ 哎，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导演这有什么问题啊？没有剧情，先让你在这来一遍看一看，哎，脑海里一构思，待会儿拍得更真实，哪儿不废话？导演您说， 你得是在枪林弹雨中 做饭。 导演，咱们是个什么背景戏？ 年代戏 啊、 哦，年代戏。 枪林弹雨中， 导演，您先起来，导演， 导演已经乐翻了， 导演您先起来， 哎，这是个年代喜剧是吧？ 不是，我们导演啊，这个人啊，他就是他笑点低，是吧？导演， 就是一阵机关枪扫射，你在那儿 做饭， 导演，都机关枪了，咱还吃吗？我炒着菜给谁呀、啊？ 要不然你是食神呢？ 食神。就在机关枪底下做菜， 就是你把这菜炒熟了、 哦， 主要就是看你怎么躲枪，然后你还能颠勺，哎，这一系列的动作。 哦， 喊三二一， 三二一 ，action！ 你耳机你怎么没跟上啊？怎么回事你？ 导演，我真的我这 没跟上啊！这块我得推过来啊，得 这块推过来是吧？ 啊！你行， 导演 废物。 导演，我没干什么我就废了。 不是，我骂这一耳机。 啊、哦哦，那就是说白拍了是吧？ 没白拍，豆腐熟了。 这 黄花豆腐道具又来啊！ 这场还挺重要的，你看。 哦。 来啊，这个各工种注意啊！再来一条，这条那个什么，都看一看啊，袋子都别忘了放啊！ 导演 啊， 这老来可受不了啊！ 怎么？ 这火可够冲的啊！ 是啊，燎着的、啊。 您也看出来了， 黑没黑？ 没黑。 那还能拍啊？ 好，黑了为止是吧？ 不是，就是有事没事啊？ 暂时还没事。 哦，那就拍吧。哦、你也知道啊。当年满汉全席在拍摄的时候，这李琦做了同样一场颠火的大厨炫技戏， 没想到啊，当年这火势失控，结果李琦为了保护身边的摄像机，忍着痛把着了火的锅端到了摄像机后边，结果皮肤都烫伤了，人家很有职业素养。 导演，您是给我讲一个励志的故事是吧？就那意思，我冲他学呗。 有的时候想成，你是不是想成人？ 我先得成功。 你是不是想成事儿？ 领导，我先成功再成人行吗？我不能为成功先成人。 这叫舍身取义。 好家伙， 行，来吧来吧。 不是说你爱听曲艺啊。 是，我知道，咱来吧。 导演，拍吗？ 走，三二一， Action！来来，走。导演，你看这手怎么 回事？这次真不错， 是吧？是吧？合适吧？ 导演，这条过吗？ 过。 下一条， 哎，可算过了。 啊，下一条呢，就是拍吃了啊。 吃啊，嘿，这我拿手啊， 哎。那个、 然后另外，哎，这副导演， 啊，哎，导演， 你就是串一个台词去吧。 什么词儿？ 就是你着什么急啊？你等我一下，别你说他吃啊。 啊，我说他。 嗯。 啊。 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哎，你着什么急？你等我一下，我说他吃。 他。 怎么样，导演？ 行吧，导演 吃行吧。 你过来，副导演，怎么还有你说他吃啊？ 您不是说的吗？您说了。 没有，你 说 他吃。 没有，我说他 吃。你着什么急呀、啊？你等我一会儿。没有，你说他吃。 好，来吧。 好，再来。 哎呀，可是 啊 哈，你着什么急、啊？你等我一会儿。没有，我说他吃。 怎么样？ 副导演，你过来。 哎，他可吃差不多了啊。 很抱歉啊，可能还得再拍一条。 还有， 因为我们那副导演一直对台词的理解不行。 哦，行，我还行，我 坚持得了吧？ 啊，没问题。 一会儿还有你的戏呢，坚持住啊。 哎，好。 哎，对。火锅呢？就堆上端上端了。 来，上火锅，来吧。 三二一，来吃。 我招什么？ 导演，我看一遍吃面条行吗？ 怎么？ 别提了，这吃戏呀、啊、太难拍了。黄宝林先生不是说过吗？感情不对，天分从吃，要不然大多演员都有胃病的，都吃出来的。 你也最近胃不好，吃出来的吧？ 那是，老让吃真受不了。 是你们吃什么呀？ 好吃什么？半生不落熟的牛排。 哎，不是说要吃火锅来的吗？ 半生不落熟的火锅。 火锅还能半生不熟 啊？那一涮就出来， 就为了好看。 哎， 没吃大盘猪啊？ 不能弄大盘猪，大盘鸡。 不是，那鸡不是不够吃吗？ 他就为好看，那菜不能弄熟了。 哦，扒拉扒拉就吃是吧？ 扒拉扒拉就拍，哪能先吃后拍呀、啊？ 哦，听说你有一场戏，你拍的可不容易了。 是、啊， 说那个导演冲你发飙， 对我都接着。 这场戏啊，导演要求是桌上必须有七八道菜同时冒烟，显得就是刚做好的一桌热菜。然后呢，让你说那么一句话，但是你呀、啊、是一边吃一边说，你就说不利索。 对，就那句 老吃螺丝。 你着什么急？你等我一下呗。 最后呢，就什么汤给你准备六份，以为够了，结果拍六遍还是不行，你又紧着赔不是。 后来为了让菜冒烟，他们都在底下点香。 有几个演员不会炒，不会颠勺，你又去拍手戏。 对，有几个演员是不能吃，我拍吃戏。 有几个演员呢是不会切， 你来 切戏。 有几个演员不会刷碗， 我来刷戏。 给你忙坏了，整个剧组。 多一个剧组就我一个人，给我忙坏了吗？ 一定挣了不少吧？ 哎呦，我挣了一肚子泪。 还有一肚子气呢。说拍的过程中，你也曾经吃鸡蛋吃到崩溃。像你这么一个爱吃鸡蛋的人， 对，两百多，两百多个。 主要是拍的时候尽量是多素材，后期再看剪辑师的考虑。 是，他就让我这替吃玩命吃。 再好吃的东西架不住冷和一直吃。有一场戏说剪出来十分钟，那火锅戏你足足吃了七个小时。 嘿，给我吃胖了30多斤。 说你回来半个月不想吃火锅，一提吃火锅你就吐。 啊，半个月不想吃饭。 哎呀，你说你参加那个戏叫什么来着？决战大饭桌。你怎么没去那个《如懿传》那个剧组里？ 那剧组里吃的镜头少。 谁说的少？我跟你说，那个剧组里的道具菜都特别好吃。 是吗？ 嗯， 我不没赶上。 人家说了，《如懿传》里的菜都是现做的，演员很喜欢吃，因宫廷美食都圈粉无数。 是，我这不一次吃半个月，撑着了。 说一共16名厨师，一名厨师长，一名特餐厨师，这根本不是宫斗剧，而是一部美食纪录片。但是王大磊没赶上啊。 王大磊这不是就因为拍这个吗？ 对，都吃饱了 没赶上啊。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街酒吧里。哎，大雷，我又问你，你走错过路吗？ 你说人生上吗？ 是啊。 到目前为止。不能叫走错， 就没对 过，谁都没对。我这绕道怕什么？ 哎呀， 不妨碍我到终点。 对对对，因为在逆境当中呢，他还是这个逆流而退的。这个 我给冲回去了。 你说， 不是小花，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就我没想问那么深，你一问我是不是说人生啊？我一问那先说人生吧。 这你怎么又给我走个错道吧？ 哎，对你人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现在 就是会走道。 就是认识你们俩，我人生最大错误就是认识你们俩，天天绕着我。 哎，你看，就现在经常就听说有什么这个走错的地儿的，找错的地儿的，然后走瞎道的，把自己给困住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出现 啊？那有 过， 很少。小花， 若你被困在了一些这个景区里啊。或者说一些山沟里啊，有好路不走，非走那 走瞎道是吧？ 走野道， 黄沙小碎石。 哎，对了，你带着那姑娘来呀，走这儿，哎，走这儿，走这儿，来呀，来吧，带着姑娘出溜出溜出溜出，上山容易下山难，等上次看那山尖的时候，好家伙，下不去了，怎么上来？ 想当年，北京的胡同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现如今，我们的小院是音乐酒吧大粗腿小花小兔王大雷。 哎，我这腿怎么粗啊？ 大雷，那又肥是四尺一，是四尺二啊？ 娱乐七十二变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小底， 英宁， 王大雷， 和您继续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以下是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你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 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深深的都留藏在 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都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 新 一年， 小底岳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迎来到九八里。 哦。 哦，老爷。 哎， 怎么这都什么声音呢？ 哎，我看见他高兴。 他也高兴。他今天坐了一趟汽车。 坐趟汽车就高成这样？ 不是，我这回不一样。 怎么了？ 上回是坐的车尾， 哦，这回坐车头。 对，坐车头。 怎么顶着你走的？ 行吗？ 我说你别上，你身体受不了。 我坐车身体就都受不了了。 哎，这车也确实是开得快点 啊， 特别是拐弯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过老叶的身体，因为老叶特别敏感，特别脆弱。 坐车呀。他只能说身体体质不好， 对， 脆弱一般是形容精神上的。 对呀， 他一拐弯他精神崩溃不了啊。 对， 他主要是晕车，你忘了 晕车点体质啊， 跟精神是有什么关系？按你说我这种脆弱就应该是一拐弯哇就哭了， 就不行要吐那劲儿，哎呦吐不出来，特难受。开车那个人呢， 啊， 也不知道是诚心捣乱还是怎么回事， 啊， 专门带他转圈， 那就是诚心捣乱。那就是诚心捣乱， 去外面他吐出来。 老爷说实在不行停车停车，我不行了啊，来不及了快点。 这不像是要吐， 这是反正甭管是哪种吧，都得找一卫生间解决。 这个车呢就从这个国际的什么中心啊， 什么中心、啊、 你当家不能加那么多的 的地下车库呢上地表。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从地下上地表。哦，我是在车库里转的。 哦， 转上来， 转上来又转下去，因为它必须先到地表，再到地下。这么说，应该是先从地下上地表，再从地表下地下。 这怎么设计？ 一圈、两圈、三圈。开车这位啊，越转这肾上腺素分泌啊就越高。 不是， 来劲啊！ 就这位开车的已经疯了，是吧？ 他是越开越快。越开越急呀、 啊！哇， 这样原地这么转着圈的开啊，越开越快，容易甩出去。 因为我估计啊，这司机可能也是新手。 这就不是个新手，这位就说不会开。 刚开到 B6 到 B7 之间， 我觉得啊，没给我开到 B18 就不错了。 哎，最后到 B8 夜空下来以后，我谁？我要去哪儿？ 这已经把自己都给智商都给甩出去了，是吧？ 我衣服都干了。你想吧，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衣服湿的，到了 B8 衣服甩干了， 头发也干了。 你们俩是在滚筒里开的是吧？ 那位老爷老爷怎么样怎么样、 哎、这不还能说话呢吗？就是像抢救的感觉 是吧、是吧 这怎么嘴都不利了？ 什么就是啊，刚才不说话的时候挺兴奋的吗？ 他那个兴奋呀、啊、是求生欲。 求生欲。 这一天呢，你看他回来以后精神状态就不太稳定， 反正今儿是有点糊涂， 但是没看出来，从外表看跟正常人还是一样的。 嗯， 你看办事儿啊，这是不是一个神级的地下车库？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是真的，老爷真做了飞重庆吧，然后跟空姐们参加一些活动，他这个车库是真的从地表要进地下，而且能转八圈。 哦， 那帮空姐真坏，带着他转了八圈， 那就是把他弄晕了，然后对 他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目的，就是为了看吐。 你是不是为难过这空姐啊？ 我多怎么了？ 常生活中有没有 不够？ 反正空姐是没晕。 我晕了。 空姐说：“这有什么的呀？神奇的地下车库又不是只有这里有。你知道我们重庆的地形是什么样的吗？地形地貌？ 那是山城， 对， 应该是 起起伏伏， 上上下下的。 哎。” 那能转圈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有的时候地下车库挖的深，有的时候挖的浅。你要转八圈，你行吗？大雷、 他转八圈， 你听我说啊， 他打八圈他都晕。 在地下车库这种连着转啊，确实容易让人晕， 对吧？ 而且有一种，如果转时间太长了，有一种急躁的心理，老看不见头， 你精神上就会出现 幽闭恐惧 异常。 在北京也有这样。 没到八圈吧？ 没到八圈， 五圈六圈， 但是也得转半天，头你就怀疑人生了。 是。你就觉得这是我的问题吗？ 这个就是幽闭恐惧症， 是吧？ 啊，就是幽闭恐惧症，对，它是一种紧张状态，而且这个转时间长了之后，其实是挺危险 的。哦，因为你脑袋转不过来了。 对对，它不受控制，然后有时候，比如说你就是哎， 你看，这老爷还没好呢。 所以我觉得老爷还是适合那种全智能的停车场，不适合这种。 我适合全智贤停车场。 这种停车场呢，老爷，比如说把车停到指定的位置。老爷就可以放手而去了， 我就死了呀！ 这是你说的， 我停个车不至于这么大罪过。 你就忙去了，忙去了。 那车呢？ 车就被搬运机器人给处理了，咔压了， 压成柿饼了， 晚上就走个鸭子是吧？ 车饼吗？ 不是，他是搬运的，就会帮你停车。 哦， 你有代客停车那种服务，你享受过吗？ 哎，小花儿瞧不起你，真的老爷，享受过。 他也老有那个嘲讽的那意思、啊。 哎， 然后你走的时候，你给他打一电话，特老远给你送过来。 你就是瞧不起我。 搬运机器人不一样，他们设置好程序了，跟你也没那么多废话。 我跟那机器人废半天话。老人家，机器人先生，您帮我把车停好了。欢迎智能机器人给您停车。 它就都是规范的，120秒，保证帮你停好车。而且呢，它给你停的车你找不着。 嘿嘿， 那楼层那叫高啊， 那个隐蔽啊。 车辆是通过载车板，通过升降机，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一会儿横挪，一会儿竖挡。 竖挡。 最后给你停到了空余的车位上。当然，你要取车的时候呢，你先找机器人。 对， 找不着机器人呢， 找不着机器人就 摔 完 了。这就跟那取护照是一性质 啊！ 你说他一查，那就开始转，突转完了，咔，把这护照往一伸，那就是你那边 错不了， 跟那机器人那意思一样。 嗯、 对对对，还有你化验，就是你 对那血一管一管都搁那一喊， 幸亏你说的是血， 你要不说话，他就不知道说出什么来了，都能预测出来。 哦，他认为你拍的不是血是吧？ 也是血。 你拿那个检验包往地上一对，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你各方面正常，很好。 这是正常啊！ 我怎么听着那么瘆得慌，啧啧啧呜呜的？ 我以为出彩票了。 现在那些都很智能，那机器也是。你跟机器人说了， 他跟那机器人冲你哇， 山东机器人。 我那车你给弄哪儿了？我老叶不认识了。 我机器人还谁都得认识。 机器人愣半天，哦。 这才反应 过来，机器人记性更次。我跟你说， 他不是内部在进行复杂的运算，放哪儿了？放哪儿了？ 机器人心里没底。 我调一下，有一个跟他长得还特别像的。其实你是拿了卡了，机器人依着你的卡就知道了。你忘了？ 那费那么些话干嘛？ 我吃饱撑的了，我手里拿着卡，不刷卡过去跟机器人聊天的。你知道我车搁哪儿了吗？ 你习惯跟人类交流了吗？ 我特别习惯跟人类交流，我现在特别不习惯跟你交流。 这机器人一看。行了，有卡就行，浑身就亮了，滋儿滋儿找你车去了，横挪竖挡， 又竖挡一回， 费了好长时间劲，因为你这一走啊，真的是得两年了吧？ 我呀， 机器人呢得打那个紧楼上边的给你挪出来，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比你自己停放要省事很多，而且停车最低缴纳10元。可能像大磊会问说，万一哎，我坐叶鹏的车，叶鹏一粗心把我拉在车上了，那这两年他给我弄个犄角的了，怎么办呢？ 他就臭了，他就臭了。 我们家这两年了没找我， 机器人嘴严着呢。 我们家人记性的不好是吧？ 对，当然抓老叶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把你遗忘在那儿怎么办？我告诉你，机器人现在特别聪明，它能够通过红外线探测，看你这里边有没有不正常的位移。 不正常位移？ 我在里边都怕什么不正常的位移啊？ 你肯定做出了一些。 我在前面翻后座， 后座要翻前面， 就会找钥匙开门。 机器人，他这位移太不正常了，这活的肯定是活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停止对车的移动，然后就把你车送回来了。比如老叶。 就 有 我 你的车呀，你里边有不正常位移，快来看看吧。 我才想起来，哦，大磊在车上呢。 其实这主要防止的是小孩儿，有些市民呢粗心大意把孩子忘在车里了，那万一这样子的话，一挪车碰撞了怎么办？擦伤了怎么办？你负不起责任呀。可是现在停车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对吧？ 对， 因为这个车位少车多。 车辆的发展出乎了这个城市的意料。 城市啊，从来没有意料过，出乎了人类的意料。 对，车辆的发展出乎了大家的意料。那么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啊，胡同的赵姐说了，每天下班时间一到啊，我就赶紧。 你让赵姐大点声说，我听不清楚。 赵姐她描述了这么一幕。 嗯。 下班了，下班了。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了。 小伙伴干嘛去啊？跑那么快？ 不行，我就赶紧回家呀、啊。 怎么了？家着火了？ 谁家着火了？ 那你跑这么快？ 不是，我家里都。不是，我得回去抢车位去。 老王，拴住他。 我拴不住他。 不是，老王， 你现在这 我跟他住一小区，他要回去在我前头，他找着车位，我就没有。 你听我说，开心网就别玩了，这么多年了还玩抢车位。 我们小区是这样的，我们小区现在啊，只要停车位满了，物业就不让进。所以呢，这个点都是大家下班的时候，万一小张他进去了，这小院啊他停上了，我就没有位置，你给我绊住他。 哦，有小区有这么规定 啊？ 对不起，我也走。我住那小区隔壁，我们好像也有这个措施。 收拾书包吧。 我书包我都不要了，先走。 快点吧，我根本连鞋都不穿了，跑！ 你过来吧， 给你一下。 他们俩打起来，我先跑。 你鞋掉了， 扫堂腿！你看咱俩打，你看他跑前面去了吧？来呀、啊，赶紧的，拿板砖飞前面那。 啊！ 啊！我成功的占据了我们小区的车位，谢谢。 我成功占据了医院的床位。 我成功， 你成功的找到了鞋。就是赵姐说了，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以打仗的节奏下班回家。 哎呦，那赵姐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特结实， 扛揍是吧？ 每天都这么风风火火。 对，尤其后脑勺特别扛揍。 戴了一个很结实的头盔。 从我这吸取的教训。 后来呢，这个小区现在就这样，地面的车位突然紧张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车子因为交警治理周边的小区街道，所以没地儿停了。 这个呀，这是不可调和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到处的老旧小区遇到这个问题更多， 太正常， 现在是太有限的车位。 嗯， 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说这物业要是放车子进去转一圈没车位，不放吗？有点简单粗暴， 还是应该统计一下本身小区里的人的这个车辆，先紧着咱们这个小区里的人停车。 其实我就特别想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没有地方停车了，你说怎么办？ 那现在就是立体车库，没跟你说吗？那个 机器人来了，哎，你就想到机器人了吧？ 对，把它咔嚓 搁 里头。 还有那个八层的那个， 对， 上去。 对，十八层那个。 这两样你挑哪样？ 我选的那地狱车库。 地狱车库。 这下去忘了自己是谁那地方。 你还是不太信任机器人。 我不是，我信那机器人，关键我怕它位移。 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你那车停的最贵一次一小时多少钱？ 最贵一次，第一小时10块，第二小时15。 那还行啊。 这是北京好像有这么一个标准，最高不能超过这个。 那你一天停的最贵的那个钱多少？ 最贵钱的是那回车被警察拖走那回。 拖走不算，那是违章了。要说停最多一天停可能70-80块钱。 70-80块钱 啊？嗯，最贵了。 那算也不少。你才 停一天一夜。 那可不嘛，你才挣30一天。 你能告诉我的工作是什么吗？ 粘糖。 我这样的话家产很快就会赔没的。 你有家产啊？ 我有几块钱。 那不容易啊。小周你呢？你一天最多能停多少钱？ 停多少钱？哎，看你怎么停了。你要停棺材里用不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咱们隔壁有一个小区，现在进他们小区停车的话需要交钱。 我跟你说，这都不叫新鲜事儿了，小花。停车收费这是很自然，啊，你怎么满大街随便放啊？ 以前他们小区是不收钱的，你知道吗？ 但现在没那是规范了吗？小区收点费很正常，人毕竟你停进去了。但是那个居民生活小区收费比外边便宜， 准便宜，啊， 准便宜。最贵的我知道，小区可能是8块钱。 那我跟小叔那天往里停。他说1小时20。 那你停的是高档溢价的小区。 没有，就是咱们旁边那普通小区嘛。以前我停那儿不花钱，我把这买卖介绍给小柱的，小柱开着他那车进去，人说了1小时20。 哦，把你的钱补上是吧？ 没有。 那你就碰上乱收费的了。 那小柱 假的， 小 柱红箍礼牌乱收费。 没听说过带一红箍礼牌牌上写的乱收费，不可能。 我说这话就是言简了一点。 你也是够该的。 就是道边弄一假牌子，不有那电视里播吗？反正就是弄一个收费牌子，弄一箍，就证明我是那个收费员。 反正也没什么证明是吧？ 哎， 小柱开在门口，20，琢磨20， 堵着人门琢磨。 小花跟我说是不花钱的吗？怎么到我这儿20？ 是小花是不花钱。 当时有点颓废，我怎么了我？我就20， 停那上面才8块。 看门那，哎，快点快点，哥们。没钱吧？ 哎，我还头一回听说他们这句话。哎，您这没钱吧？ 小猪一听，一下刺激到他了。这人啊，就是骂到点儿了以后啊，就真生气了， 就要脸了。 一下子 掏串似的， 火冒三丈。怎么谁没钱？谁没钱？ 哎， 有的是钱。20，给你。 就停一钟头。 人家说1小时20，哥们儿，小猪往里开，完了就办事去了。办事的时候呢，由于太投入、太开心，一下子就忘了。他的车停进了一个收费小区，每个小时20。小猪也是前台那漂亮小姑娘多聊两句吧，后勤的那个清洁阿姨，哎，也是挺和蔼，送快递的这个，哎，今天是个女的，多聊两句吧。 你能告诉我她的职业是什么？ 就多聊两句啊。 她不是个巡逻的，也没那么大扣。 那天找了个临时的活嘛，取车的时候发现过时间了。但是我忘了他是包天20啊，是多少来的？ 人刚刚进门告诉1小时，什么脑子？ 我尝试一下。 尝试什么呀？ 尝试出门的时候他收不收我钱？还是那保安，站。 保安也等一天了， 就我这么一个活 算出来了。 哎呀，一直盯着他呢，就知道他没钱， 饭都 没吃。 哎呦，生怕他跑了， 怎么我把他饿死了？ 小赵先生饿死不用交钱了， 拿热水盯着我这等你。二百， 喊句什么呀？ 二百，你停了十个小时， 这人饿疯了。 一小时二十， 有一百饭钱吧？ 我这没多要。人家一般第一个小时要是十块，第二小时就得十五。我这按说第一小时二十，第二小时应该是二十五。 没有推理的，我头一回听说收费带推理。 这我不跟你多要了。这个听说你也停了一晚上了。 你等会儿，等会儿， 二百。 你等，等会儿，他是夜里去干活，那前台的、扫天街的，都夜里跟他聊一宿。 对， 还对哦， 他就是临时工，那天临时工大聚会。一块儿 开 party 就完了。 我们这个行业协会啊，组织我们大家这个聚会聚会。 哎呦， 小柱一听也是倒退三步，在车里， 在车里噔噔噔倒退三步， 坐后座我当乘客去了，你收收司机的钱。 在车里都跑， 我没钱， 真没钱了吧？然后保安说中了， 大哥，你想想，我在这儿啊，我停一晚上。我吃罚单，我随便找一地儿，我猜多少钱？ 二百一样。 是啊，我何苦呢？ 不行，还有三分呢。 对，保安大哥也跟他说了，对，还有三分呢。 哦，那保安大哥是你啊？ 我给你分析这事儿。 你也太拼了吧，大哥！你拿我当什么呢？你这收费？ 一宿不吃饭不合眼，胆儿呢？ 你这收费有没有标准？有没有国家的规定？ 有吗？ 谁规定你这儿可以这么管理的？ 哎，这句话说点上了，好像国家规定了。一类地区最高不得超过多少？ 这个保安轻叹一声，但这里是小区呀、啊，小区、啊， 小区应该比外面还便宜啊。 哪个规定上写着小区比外面便宜了？ 生活的小区就是应该比外边的。 是你的常识还是有规定写着呢？你给我把规定找来。 哎，我记得国家说过这话。 我跟你说这哪儿了吗？ 不，北京吗？ 谁告诉你北京了？ 你上外地打工去了？ 谁告诉你是北京了？ 哦，不是北京应该更便宜了？北上广是最贵的呀， 谁告诉你北上广就是最贵了？国家就说了吗？哦，小花告诉你们说隔壁小区你们都有。 他认识你是吗？都说了这么句话， 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 反正打你腕了。 他人家说这道理也是，我说隔壁小区，我准说是北京住家的隔壁小区了吗？ 没有，对。 那么小柱去的这个地方，他就有可能是郑州商都路的这么一个小区。 你能告诉我这地方在哪儿吗？ 还不清楚呢。 行，我也不打算问了。 但这个事情实际上呢还挺复杂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郑州商都路的一个小区的居民就反映了，说他们小区的物业为了逼迫业主买停车位， 嗯， 就实行了一个新政。所谓的新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购买车辆只要进入小区就得收很高的这个费用，每个小时二十，包括你外来的车辆暂停每个小时二十。这样子的话呢，你这个业主一停怎么也得是一晚上吧，算下来二百，你就不得不买小区的车位了。 哦，这属于强买强卖， 这个肯定是违法的，极度不合理的收费。 是的，郑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物业是无权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之下针对停在小区公共路面的车辆收取停车费的。 嗯， 但是物业当时就开始矫情了，说我们是为了安全，我们为了阻止地面停车而已。 那你可以不让他们进来。 很简单，我业主可以把物业换了。 物业换了？ 你看殷小柱停回车把人物业给换了， 但那保安还在。后来小柱又去了一次，那保安大哥认识他。 嗯，知道他把他投诉了。 哎，你不就是那个没钱的吗？ 这回一进都不让进。 这是真情投入， 没有这样 这是团结协作。哎，不是我挑事儿啊。 怎么了？ 他嘿，我找他去。 怎么说着说着还笑场啊？ 那都没得说了。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Yea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